所以呢，好了，今天黑板既然抄了，我的衣服坐地上完算了。反正更年期也不急着这礼拜结束。我跟你讲，像你们的那个递来的单子，我已经看到会怕了，就是实在是，就是蛮多事情要一样一样处理的。但是我今天，老实说，今天不能交更年期，我还是会有点遗憾的，因为我的课程的安排就是说，讲到小建中胖的那一天要讲更年期，我会觉得课程的呼应下一个礼拜的第二堂课。再来上更年期，那很可怜的就是有好些同学问我这个胸口绞痛的那些方子就要被推到下一期课去了，那真是蛮惨的。不过我是说，如果你有那个冠心病的那个胸口绞痛的问题啊，以现阶段我们教的东西来讲的话，你灸膏肓灸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好转，因为膏肓会动到这个区块。那如果是小发作的话，我们教过的桂枝去芍药汤就可以，你怕冷就加，然后怕冷就加附子就可以暂时挡一挡。然后还有一个灸法是对于心绞痛特别有用的，就是你的胸口啊这个地方抠进去的这个凹点，跟下面抠得进去的这个凹点，跟这两个凹点正中间的那个点，你就在揪的时候啊，这三个点做揪。那揪的时候，你就在心里面唱一首歌哈、啊，就说前面一段歌词揪这里，中间的那段揪，然后最后的副歌揪这里，就是你差不多安排一个，就是有前段、中段、后段的歌，然后你就这样的听歌，就在这里揪一分钟，这里揪一分钟，这里揪一分钟，就是。应该是天图、坦中跟灸尾这三个穴啊。那灸到什么程度呢？这三个穴如果你灸得好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后背的第十椎左右的地方会发烫。那灸到第十椎会发烫，那个冠心病就会好转不少。 他说三段长度都一样的歌是哆啦 A 梦的主题曲。那还要日文版全曲啊。 天揪尾就是鸽子屁股啊，这个地方吗？这个揪得进去的，对，我揪到后背发热啊，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就说就是灸疗哈、啊、还是很有效果的。那我常常觉得灸这件事情是被现在外面的中医把它变得有点损伤它的名誉，就插进去然后接一个电线在那边电，然后有些婆婆妈妈就是每个礼拜去两次三次做保养，可是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好转，然后就觉得好像针灸没有效。那我觉得这不一样啊，因为电的你抖抖抖，那个电是在电你的神经，可是艾草是可以走上经络的。好，所以我觉得艾草能够做到的事情还是电做不到的。那可是呢，我其实很多时候啊都会想说，哎，这个时候该教你们一个什么穴道，那时候该教你们一个什么穴道。可是我觉得我如果这些穴道教太多了，会让同学分散战力。就我比较期待看到是有一个同学真的一个膏肓给我揪足600壮，揪到百病全消，你知道。就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是这种状态，而不是我今天教你一个穴，哎，我肚子没要揪这里啊，我一什么什么，我就是这样子全身这里那样，就是360个穴在那边游走，那还不如你一个穴揪到底比较有用。哦，我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提到几件事情，我还是发现我上课的时候漏讲啊，就是你如果是灸穴道啊，像是灸足三里或者是灸关元哈、啊、都是比较补的穴道，那灸膏肓是把你身体里面不好的东西打掉的穴道。那么无论是比较补的穴道或者是把你不干净的东西打掉的穴道，你处理了之后大概都会觉得非常想睡觉，会哈，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要尽全力去睡，就是吃中药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很虚的人吃到很补的补药，如果那个药真的补进去了，那个人有可能会搞到一天睡22个钟头，这是很普通的事。就当那个补药要不修补你的时候，它可能是需要你进入一个深的睡眠状态，才能够就是神经跟内分泌能够重新调整。所以如果你比如说像小建中汤哈，好比说你今天这个礼拜啊公司加班，然后把你操到焦头烂额，就口干舌燥长口疮，然后觉得人很烦这样子，然后已经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然后觉得心脏砰砰跳，这些症状都齐全了，那你煮他一锅小建中汤这样灌进去，那你就要等着第二天起不来了。啊，就是不是死掉，而是说你需要就是需要让你的身体休息，它就会强迫你去休息。好，就是很补的补药都很会让人大睡而特睡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痨病体质就是忙过头反而不能休息了嘛。那你吃那些打破痨病体质的药，就会变成像我们叮嘱叫疫病体质，对不对？随便你要做点什么事，路边就睡着了，对，那随时觉得有点累就啪就大睡特睡了。那这个，所以吃到很补的药的时候，那你可能需要高度的睡眠来帮忙这个药性，那这时候你就要任它去睡啊，因为这睡这一大觉，就你知道真的那种嘴巴长疮啊，然后什么阴道也烂掉那种大虚劳的患者，你真的吃到够补的补药，那连睡一个礼拜，他那个3年份的虚劳都可以好，就是你知道那种睡呢，就是像是灸膏肓之类的这种穴道。那个灸膏肓这比较麻烦的一点是这样子哦，就是它把你身上不要的东西打掉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补，可是它补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的多，乃至于就是说本来你的身上的经络是塞满了脏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人很虚，可是你一旦把这些脏东西打掉之后，你会觉得全身都空掉。那这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补药还没有教得很完整，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现阶段我也只能够说你尽量睡，或者是你多灸灸关元，灸灸膻中补气也可以啊。这个男人的话就两乳正中这地方，那如果是啊，因为乳房的高度各自不同嘛啊，所以就从天突八会穴里面嘛啊，气会膻中穴，那灸灸膻中，灸灸关元，那还是可以补气的。啊，就现阶段就很火的，我下礼拜会教桂枝龙目汤，让你也灸灸。顺利的话，应该灸过之后，我觉得同学应该会觉得口水变多才对吧？ 哎 ， 那天有吃那个桂枝， 会亢奋，这也是奇节。 我 在 讲的，我是颠倒。 哎， 那排便是有增加。 对，你知道，哎。原则上是不会，但是如果你做了就算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道家的一些方子，比如说道家有一些方子是所谓的祛干湿九虫的方子，也就是他们好像认为说人身上有时候会跟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你吃了一些药会把那些不干净，通常那个会把不干净的东西打走的方子啊，在吃到快要有效的时候，那个人会做梦都做到很凶很猛烈的梦，然后白天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哭，就是当有一些黏住的东西快要被逼走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道家的书里头写了一些东西，就是莫名悲哭啊之类的，所以这是可能的。但是刚刚同学讲了几个状况哈，让我在考虑说下礼拜是不是要先教了桂枝龙母汤就得教柴胡龙母汤了，因为刚才笑什么？你们这么帮我加很多特效，是加了我所不明白的气氛。你有什么个人经验？你根本不是柴胡龙母汤镇的人吧？ 啊，没有，很小帮助教。 哦，那个就是 因为下礼拜我要讲的主题是桂枝龙母汤秘系的，那么因为那个地方会讲到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那个调整的问题，而且那个地方如果用中医的角度去理解一遍的话，你甚至会觉得说有一个西洋人叫做弗洛伊德，说人的神经病都是因为性压抑，就是这句话其实在这个脉络里面是有道理的，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不是发生虚劳就是发生性欲，就是这是一个状况。那当我们是处在痨病的状态啊，理论上吃了小建中汤就会变得哎呀睡得沉，吃得多，然后肉长得很快，哦，小建中汤很好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在练肌肉的人的话，你每天喝一碗小建中汤，那个效果比吃那个高蛋白跟那个违法药品都有效，哦，它很长肉，就它能够把吸到的营养送去该去的地方。那个因为道理是桂枝汤底嘛，对不对？桂枝汤就是全身走一圈，那该送的都送到了，就是黑猫斩几遍让你放心了，就是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哦，肉很多，那以后会教肉肥怎么医啊？如果我忘记教你，那天你再递单子来。啊，就是肉肥有肉肥的医法。因为我前一阵子在那个，不是前两天，应该是前两天吧，就是好像是未来日本台有个什么特别节目，叫做什么“奇迹美女改造王”，就是那个肥的不得了啊的人，然后怎么样减肥。那我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啊，当然是看着就很感动啊，但是我的感动是非常个人的，因为那个节目用了大量的松任谷太太的歌啊，就是因为我是松任谷太太的歌迷，所以就是，那就是看到那些肥人啊在瘦的过程的时候，他们会说减到这个时候就开始碰壁了，然后或者说当你的肉开始肥油开始消的时候，你会代偿性的出现水肿。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时候就觉得有中药真好，就他在减肥过程里面的那几个难关，其实你这些药中药这边可以处理得很好。就比如说肉开始消的时候水肿，你用真武汤就可以收得非常漂亮。那或者是痛痹的时候，就是像隐隐减肥的时候啊，痛痹状态，就是你知道，因为你的肥，有的人是肉肥，有的人是水肥，有的人是痰肥。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的肥，有的人是内脏肥，有的人是腰肥，有的人是肚子肥，有的人是腿肥，就用的方都不一样。但是当一个人是综合性的减肥的时候啊，综合性的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减水肥开始到减不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被他的痰肥卡到，就他的水你抽不动了，因为被痰抓住了，这时候你要换方去减他的痰肥，然后再回来减水肥，就这样子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那这些药都不难吃，就是不难使的，就是这是医术浓度非常不高的方子啊，所以就可以，就是以后啦，慢慢的就会跟同学讲讲啊。但我觉得你们同学啊，在我心目中，我的感觉是各位都不够肥，要再肥一点减起来才有感觉。其实我觉得同学都还算标准范围哦，以我看就觉得没什么。那你说上次我说灸膏方比较治内脏肥啊，什么内脏肥？那你说各种肥里面啊，我最怕什么肥？我最怕助教肥，因为我的助教都还那么肥，我那边想减肥，不怕自己叫招牌掉下来把自己砸死吗？助教拜托拜托，这两个月正在给我瘦啊，你们不瘦我教减肥真的是天打雷劈，求求你不要减来。对，减肥药有时候还蛮贵的，现在有一个很强的方子叫温室奔豚汤，现在大家都吃不起。好，那我们就刚刚就回到，就是说你吃补药的时候，如果有出现狂睡的现象，或者是做灸疗的时候发现你非常的想睡觉，这都是好现象啊，就尽量去睡。哎，糖友的现象啊，对不对？大家官员都烫得一个洞的洞的，对不对？ 丢了去睡， 那没办法，你再撑也只是烧自己而已。啊， 次我教各位的那个揪高峰的姿势啊、哦，还是太累了。其实揪高峰根本就可躺，然后这样，对不对？更省力。好，你们自己想办法，不然就不然的话就约好朋友一起练玉女心经，这样比较安全。好，那再讲一个方案、哦。这个雪碧黄芪五物汤，这个方子啊、哦，原则上张仲景是这样的，很用很一般的三两三两三两，然后生姜用比较多啊、哦。那这个方子你们看到，就是桂枝汤里头不放甘草，因为这个方子要通血路的，放了甘草那个药性会变慢，所以就不要放甘草。但是相对来讲，就是。有芍药有桂枝还是很通血路，但是因为它通血路，你芍药放赤芍药也可以啊，就是那生姜放到六两，比较能够把血管的末梢撑开。那这个为什么需要撑开血管末梢呢？因为它的脉象是这样子，寸口关上为尺中小体，就是你把脉不是寸关尺吗？上中下，对不对？那你的脉象是你的上焦的脉啊都好像把不到，甚至中焦的脉也把不到，然后只有下焦的脉觉得紧紧的细细的一条，那这样就代表你的血路好像是根本末梢都已经塞住了，然后里面的血就塞在最底下根本打不出来，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生姜当然要放多一点，然后把它推开嘛，对不对？而且因为没有放甘草，所以这个生姜跟红枣呢也没有什么调营卫的效果啊。因为有甘草的时候姜枣才会有互动，没有甘草的时候，比如说像吴茱萸汤，那个生姜跟大枣根本是各做各的事情啊。大枣是在那个时候，在吴茱萸汤里面，大枣是解吴茱萸的副作用的，那生姜是在那这时候呢补气的黄芪啊。我觉得今天没有办法讲更年期有点可惜，就是因为想要讲到柴胡跟黄芪的对比，就是我说清透里是柴胡，补透里是黄芪，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末往。那这个方子啊、哦，你如果只是轻微的血痹啊，就是你只是容易手麻、容易脚麻，那张仲景对于这种人的那个形容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是尊容人，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那我们现在每天都开冷气，盖在电脑前面，我想差不多就是尊容的，因为你动得少，然后常常吹冷气，然后在外面这个吹到的冷气都把你的小的血管都塞到了，那你就会好像什么姿势稍微坐久一点就又麻掉了，这样的状况。那或者是有些人说他手麻用这个方，但是手麻有一点讨厌，就是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没有效，不敢说绝。这个方子呢？治到的东西呢，就一般这种容易麻的体质的话，你就原方的比例下去就好了。可是呢，这个方在某一个情况很好用，是某一种的中风。你知道我们一般听到中风都会觉得这个人是脑子里面有血管爆掉，对不对？可是呢，有很多的患者是他中风了，可是送到医院去检查，发现他的脑部并没有爆血管，可是他半边不能动了，或者这只手不能动了。那这一种的中，就是爆血管的中风，并不适合用这个方。啊，爆血管的中风要用麻黄剂，要用小续命汤，才能够让那个淤血被吸收掉。可是，如果是不是爆这里的血管的中风的话，那就是好像我们一般。会称之为血栓型的中风，就是他的身体哪个地方血管刚好塞到了，所以他这地方就瘫痪掉了。那现在好像西医院给的大约的比数是，中风送去的病人脑子里面爆血管的只有到两成吧，那没有爆血管而是血栓型的有八成。那这当因为如果是爆血管的那一种推到西医院，他就推到开刀房去开脑了嘛，对不对？所以也轮不到你管，是不是？这些方子学或不学都无所谓。那可是没爆血管的那种，那就放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对不对？那那种的话就用这个方，只是这个时候啊，只这个比例不够力，就是这个，如果你这个芍药还是放三钱，生姜放六钱这个比例的话啊， 黄芪可以放到四两，桂枝也可以加到四两，现在是剂量的四两，不是汉朝剂量的四两，就是可以把它的通血路的力道加到这么强。那这么一种啊血栓型的中风，当然是所谓西医讲的了。以中医啊，这种所谓血栓型的中风呢，就是这个人啊气虚到极点，乃至于他的这个末网，他的三焦垮掉了。就是人的这个末网还是需要能量来支撑的。当一个人能量太不够的时候啊，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另外一位老师接到了一位患者，那个患者他就说那个老师看到患者就是那个人是三焦垮掉，就是那个人他好像是怕自己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然后就常年吃素，然后每天早上去跑步，因为我就觉得吃素已经不是那么补了啊，然后你又跑步出汗，每天在那边耗损你自己，终于有一天气虚到极点，你的能量的身体会垮掉。那后来那个老师就是开黄芪剂就把他这种的中风，因为占到的比例很多，而且你开这个药啊，这样子开也没有什么风险，所以你就不妨用用看啊，就是反正脑溢血的西医会帮你开刀没有关系，那这个不是脑溢血的那种，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子修一修啊，通常叫。然后呢，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你看它的结构很单纯，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就是桂枝汤里面没有姜枣，对不对？没有生姜大枣，只有个桂枝汤的一个架子，对不对？一个主框架，然后里面放着二两的知母。知母是一种啊，如果以上中下焦来讲的话，知母是比较是中下焦的一种寒凉药，只是呢，寒凉药啊，像黄连、黄柏那些寒凉药的味药性都是很干燥的，可是知母的药性是很湿润的，所以如果是有的时候要去下焦的火，那中医师开药会知母、黄柏同用，因为一个燥一个润，加起来就不燥不润这样子。这个这么单纯的这个桂枝芍药甘草结构里面挂一味知母是要干嘛呢？这个痛风啊，张仲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痛风啊。那这个方子呢，我觉得你要开的准只对一种，就是如果我先说啊，痛风如果真的是痛已经发作很多次，关节都已经变形了，那还是要用到比较厉害的那种乌头剂比较有办法关节回来。就是人痛风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那个人是血管里面有那什么尿酸结晶嘛，对不对？那痛风发作的时候通常的状况是怎么样，是那个地方很痛很痛，一动就痛得很厉害，对不对？而且会有红肿热痛的现象，对不对？其实简单来讲，以经方的药证哈，知母专门对应的症状是你的身体呢不是受伤的发炎，但是某一个小区块特别红肿热痛，就是只有一个地方红肿发热，其他地方都没有的。那这个情况其实最容易对到就是痛风，对不对？痛风的时候就是只有那个地方在红肿热痛，其他地方没有的。那这个角度来说，知母说知母的药性，会说知母这个药哈是专门清那种纠缠不清的火，就是那种纠缠不清的火才会只在一个地方一坨在那边发炎一样，其他地方没有。那如果以西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知母加到桂枝芍药这个框框里面哈，它会让你的血变成能够溶那个尿酸，就像是一个强迫你的那个地方的血变回碱性的一个药，那个地方血被它强迫变回碱性，那尿酸就被溶掉了，那你痛风就可以不痛。好，这样的一个方，那这个方其实离我们治感冒是非常遥远的啦啊。而且痛风的人哈，通常在痛风之前都是健中汤症，就是营卫不调，三焦不通，血才会堆出尿酸。那如果你在之前虚劳的状况就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营卫跟三焦都调好的话，你很不容易落到痛风的地方。所以你要防痛风要防虚劳，而不是防那个吃什么猪肥肠啊。 就是现在一般都会碰碰人说什么我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对不对？吃了很容易发，这是已经是比较不重要的条件了。因为你那个你遇到痛风的人哈、哦，如果你能够把他的那个身上的那些虚劳病治好，那他再去吃猪肥肠他也不会发作，啊，就是因为他有身上有虚劳病，然后变成那些东西他代谢不掉，消化不动，代谢不掉，然后变成吃了那个高胆固醇的那个痛风这样，嗯，是高胆固醇蛋白质不行，那这是一个痛风的几个方之一。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是芍药三两，桂枝三两啊，哎，甘草都不放了嘛，对不对？但它煮的时候啊，这个是汉代的三两，你可以乘零点一，可以乘零点三，哈，乘零点一的话，这个煮的水就可以再少一点。那它是用一份的苦酒，苦酒就是醋，用一份的醋加七份的水，就你可以煮的时候，如果你是煮小小铁的话，你就是啊，反正就是水里面加两瓢跟醋这样子来煮啊，用醋煮的，啊。啊，贡献醋可以了，白醋嘛啊，黑醋加很多香料，这我想不必吧啊，白醋就好。其实醋是这样的，就是当弄你的方子里面啊，很多方如果要让那个药性能够行开的话，会加酒。可是有的时候加酒它会太往上发，而你治这个病不是想让它往上发，想让它只是钻通而不是往外发的，就会用醋，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古方派里面啊，这个黄芩汤啊，喝完之后也是要喝一碗醋的，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黄芩汤，就是喝完了之后你喝一碗醋可以加强它的药效。刚刚忘记讲，但醋太酸你可以调点水啊。那这个方子呢是单纯的黄汉，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偶尔会看得到有一些人哈、啊，他天气热出了汗，他的那个这个地方整个衣服是黄颜色的，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黄汗体质，以一个张仲景的药法来倒着看的话，倒过来想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腠理之间有很多的湿气，所以这个湿气是这样的，张仲景的认为是说，你这个腠理之间的那个湿气啊，运行不掉的话。你可能现在是黄汗，你未来是痛风，中间是长疮，你知道，就是说它这个湿闷闷有点腐败的东西在你的肌肉的腠理之中哈、啊，它总是会找一个方法发作的啊，所以或者发成黄汗，或者发成痛风，或者发成长烂疮啊之类的。那如果是单纯的黄汗，那你就只需要。用桂枝芍药把黄芪啊的药性钻到血管里面，那黄芪它会从腠理里面补进去，然后就会把那些脏的东西比较能够代谢掉，所以单纯型的黄汗就会这个方子就可以处理的还不错，就是加些醋，但它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方后面有一个注明，就是你用醋煮这个方哈、啊。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可能会这个礼拜你喝这个汤，而且我们现在是有时候乘零点一嘛，所以会喝更久哦。古时候是乘零点三比较大了，那就是你这一个礼拜呢可能都会觉得心烦，他说那个药性在钻的时候你人会觉得心乱乱的，那如果超过一个礼拜你还在继续烦的话，那你就不要再用醋煮，要用酒煮，就代表醋还推不动，所以要用酒来推，但是一般来讲用醋就会推得动啊。那我想各位同学你也不一定身边有黄汗的人要你治了，只是在讲药理而已。那么另外一个方呢是桂枝加黄芪汤，丁乙璇这个地方你写的是错的，因为不是桂枝汤加黄芪二两，桂枝加黄芪汤里面大枣是15克，不是12克，对，红枣多了它会比较收到血分去，就是桂枝汤结构里面把大枣4克加到5克，这样懂吧？12克加到15克嘛，就红枣要加量，那然后再加二两的黄芪，这二两黄芪如果你只用二两，要很好的烂黄芪，多加一点没关系。那一种的黄汗呢，它是那个黄汗啊、哦，它需要用整个桂枝汤的框架来带这个黄芪啊、哦，代表这个黄汗其实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全身性的腠理病了。 而这个透离病呢，它会有几个特征，主要我要讲的是它顺便知道的东西，就是会透离这个东西。平常我们如果是要教透离，最简单就是讲少阳病嘛。可是少阳病的一些柴胡剂啊，都是清透离为主的，就是把透离的脏东西拿掉，并不是以补透离为主的。可是呢，桂枝汤结构加黄芪，它是一个补透离的方。那补透离的方治什么呢？黄害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状况是这个人腰宽迟痛，就是这个人稍微蹲下，他环跳骨这里受不了。因为补透里的方其实就是补少阳胆经的方，那这个环跳穴是少阳胆经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穴。所以如果就是你啊，其实同学上次有问那个骨质疏松的方啊，我随口就丢了一个什么桂枝加足附汤，我现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因为到底是要抓个主症嘛。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骨质疏松啊，而你走路的时候觉得这个髋关节是特别的无力，特别的容易酸痛，那你用这个方效果还好一点啊，就是桂枝加黄芪汤。那当然它还有一个可能的症状是这个人身上的这个好像水路啊，上面比较通下面比较不通，所以是上身有汗下身无汗。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好像腿啊脚啊从来不出汗，可是动不动就一头一身汗，那这个时候也用桂枝加黄芪汤来补强你的这个透离的功能。那当然还有一种病，就是这个人他觉得好像皮肤底下痛痛，偶尔会有了啊，这比较少啊，有可能算。但这种我就要，因为脸有时候那个怪怪感觉是三叉神经坏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是桂枝，特别那个跟他们家石膏结梗的事情。这主要是虽然是治黄汗，但是主要是它有一些少阳坏掉的其他兼症，让同学看一下啊。但是现在教都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想这种东西还是在少阳病的脉络底下教，就是虚劳是少阳的另一半，你知道，就是这样的感觉。那好，我挣扎。因为我觉得今天也教到两个小时了，我应该可以回家了吧？就觉得想要给你们一个方子，想要再教一个方子，就是本来是治那个什么内耳型晕眩的一个方子，可是那个方子它有一个附加价值，就是特别能够瘦腰。我真的好，教学进去了吗？因为那个方子还是要在虚劳的脉络底下讲才会比较有意义。那心理学，你随便黑板给我擦出一块，我倒掉倒是没机会。不尽然，不尽然。我觉得，因为一般都是女生比较在意自己腰粗，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男人的腰粗比较是虚劳。这个啊，这个方子是这样的，就是本来就是上次，因为我晕眩一直没有教完嘛，我晕眩还有一大堆可以教的路数，我现在觉得我在发什么神经，刚才问我晕眩的同学现在都已经不在班上了。还有就是我其实看到我收到的单子，有一些问晕眩的单子好像是我已经教过的方子可以解决，是你没有发现那个方子。就这个方子其实就是之前教的这个泽泻汤的加味，那定训给我抄下来，泽泻白术山药各二两，黄豆芽半斤。好，这其实泽泻白术就是泽泻汤嘛，这个一点都不难理解嘛，只是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方的漂亮之处在于它的用量够大。那个白术，我跟你讲，要减肥的话要加生白术。生白术又要自己去批发店买，因为一般的药局卖的白术是土炒过的白术。那我觉得白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药效是需要生白术才有的，因为生白术里面，生白术煮汤哈，会煮到那个汤有点勾勾的，那在里面那个有一点黏黏胶质的东西是白术的精华所在。那如果你用那个土炒过的白术，你说药性比较温和，脾胃比较舒服，可是实际上我觉得会有损失。黄豆芽半斤，这个方子啊， 如果是从那个晕眩来讲的话，就是山药这个药哈，是很补这个筋这个东西的，也就是说它可以间接来讲，就是直接来讲就是调整了你的内分泌，那间接来讲就是它可以补到肾补到脑这样子。那有山药二两打底的话，你泽泻跟生白术用来抽那个血管里面的多余的水啊，多余的痰水就抽不伤人了。那黄豆芽是，其实原来的方子是说大豆黄卷二两，可是大豆黄卷就是烘干的黄豆芽，那你现在买不到大豆黄卷，所以你用生黄豆芽。那黄豆芽是烘干跟生的，它的重量是1:4吧，所以黄豆芽就要半斤。这方子如果你要吃减肥的话哦，我建议你黄豆芽要去买非基因改造的黄豆，然后拿到第二的话去买那个敷豆芽那个塑胶盒自己在家敷，这样比较划算。那菜市场的那黄豆芽品质都很烂，那基因改造的，它药效比较弱。那黄豆芽的效果是非常像是真武汤的一个方，就是它黄豆一旦发了芽很会抽水。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内耳型的晕眩，这个方子可以快速的把那些塞住的痰水抽干净，那晕眩会好得很快。那这个是以晕眩来讲，那但是我看这个方子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天哪，真的终于让我等到一个可以治腰肥的方子。怎么讲呢？就是人哈，如果是肥，我说的是腰肥，不是肚子肥哦，这要分清楚哦。而且女人常常以为自己是腰肥，其实不是，是肚子肥。就腰肥就是肥这一圈，就是沿着肚脐的这一个手掌宽度的这一圈特别肥。有没有人是腰肥的？有哈，不要举手啊，腰肥就是您不要自首啊，因为我现在讲的话不好听啊。那个，如果你的肥哈是腰跟肚子跟大腿都肥的话，那个将来交的肾气丸，你长期吃肾气丸比较有效。还有一些人的肥是水肥，当然这个方因为黄豆芽可以代替真武汤的药性，所以对水肥也有用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方子里面特别特别要紧的一点哦，是生白术有用到二两，因为腰肥非常难搞的一点是，腰肥是人的带脉伤，就是带脉受损，前经八脉的大脉带脉，而要能够运转带脉哦，需要用到这么重的生白术才能够转带脉，就是你转得动带脉，你的腰才能够瘦。而这个不用到这个方子，其他的方子没有这个力道。那当然转带脉还可以顺便祛湿，如果你这个人又腰肥又会腰酸的话，那腰酸的话你就再加薏仁二两。那以这个去脂肪的话，泽泻会从血管里面抽油的，那泽泻从血管里面抽油，血管就从你的肉里面抽油，对不对？就自己抽自己的脂嘛。那这个然后呢，山药补筋，泽泻本身是固筋药，就是如果是有青少年有梦遗的问题哈，你光是泽泻吃一吃，就是每天三四钱煮个茶喝哦，其实就可以治梦遗啊。就是泽泻是在这件事情上很强。那如果你补筋的效果想要更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其他补筋药，比如说菟丝子啊，或者是蒺藜子啊。这些药全部都加个什么三钱五钱随便你了啊。补筋呢，因为奇经八脉受伤的时候啊，如果是带脉伤的话，我们古医书是说带脉伤需要补筋，而筋这个东西啊，当然是可以说是这个人的很多很多的内分泌的功能的总加了啊。那有些同学在寄来单子问说，我的肥是什么内分泌失调的肥，对不对？那内分泌失调的肥，其实你用山药还蛮能够调整内分泌的状态。那这个腰肥的状况哦， 虽然很多女生都会以为自己腰肥，可是我认为我看到的很标准的腰肥的其实比较是在男人身上，就是女人她以为她是腰肥，我看会觉得她是小腹肥，就是大家的认知还是有几寸的差距，就是小腹肥你用小便中汤加点去治啊，这个不一样，或者是小腹肥肾气丸啊，小便中那种比较有用。那腰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腰肥是在什么时候会看到，就是如果一个男的他是那种像疯狗一样到处跟人家乱上床的那种，他大概过了30岁啊，他会全身好像头肩膀手都瘦瘦的，可是他的这一圈肥起来，就是虚太严重的人，那个就是人的失精之后带脉会坏掉，那这一圈特别的。那女生带脉坏会怎么样？女生跟男生比较是相反，男生是先失精然后之后带脉坏，就如果你看到那种纵欲无度的男生，他大概过30岁，他不管怎么练怎么保养，这圈他就是瘦不下来的。那这个女生的情况是因为她可能有一些淤血或者什么样的女性的问题啊，把带脉弄到坏了，然后之后就出现失精的状态。那女人失精是什么状态？白带，就是当一个人带脉坏掉的时候啊，她的身体兜不住食物吸收到的那个营养的精华，她就会掉下来，就变成白带病。所以白带病像这个方子，它其实根本有半帖，就是父亲主治白带的丸带汤感觉。父亲主治白带丸带汤，一定是什么白术山药特毒，然后另外再加一点调整这个药物方向的药，因为必须要用山药来补精，用那么多的白术来修复带脉。这个人带脉被修复了之后，他才能够身体能够把这个营养保存得好。好，所以我觉得女人，你如果你真的是很标准的腰肥的话，那通常有带下的问题，白带病的问题。那如果你完全没有带病的话，说不定你还不是标准的腰肥，你只是屁股肥加小腹肥而已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我特别喜欢的是它这个生白术二两。那这生白术一般药局没有啊，那你要配这个方的话，你想都二两，对不对？那豆芽自己发嘛啊，那你就可以去迪化街的批发店哈，老陈记你知道吗？那老陈记药局啊，在迪化街比较接近那个民生西路的那个地方。那老陈记药局你去就什么东西都批丁嘛，对不对？批丁之后呢，就剪开来放在桌上，一堆分两堆，两堆分4堆，4堆分8堆，好，就称都不要用到啊。那这个方子，那么当然这样的，那而且这个方因为白术很适合久煮，它的精华煮得越久越出来，所以这个方子请你务必要煮2天，就是你第一天煮了之后，这天喝完那个药渣你再留着，第二天再煮一道啊，就是炖久一点效果比较好。那我今天还有一点忍不住想要多讲的哦，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失精到很严重的话，那最好还要有一点补精的方法。那补精的方法哦，因为如果是你已经是有失精的状况的话，像女生的话，你就会变成不管擦什么保养品，你的皮肤就是没有那种光泽，就是那种好像没有那种好像什么广告讲的真正美彩的那个什么，就是会失。不管怎么保养都还失去那种光泽啊。那当然呢，要补精哦，这些中药之外有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够长年累月的有吃到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真正的广东人包的那种广东粥。简单来说就是一锅粥至少炖足4个钟头，那个粥上面那个米浆都已经结成米皮的那一种，要到那个程度的广东粥。那个程度的广东粥啊，我会建议各位，如果加起来它补那个粥哈，一直煮到上面出米油，出到米皮，那个米皮是补精的不得了的东西。 非常非常严重的肺病，你每天从桌上面刮那个米皮吃个一小碗，一个月肺病就好了，所以它的那个补肺的效果非常好。那你如果要补其他脏的话，你要补心你就切猪心下去嘛，就是用那个内脏稍微引一下就可以。那我觉得这是一道功夫菜啊，那要跟同学讲一下做法。我觉得因为实在是吃药不如吃饭，对不对？那吃饭不如吃美食啊。那广东粥算是美食的范围的东西啊。那首先是要它补一点的话，你先去我们用一斤米来算，广东粥不可以用月光米那种好米来包哦，广东粥要用那种长长细细的米，就泰国米那种米啊。那如果你这次煲粥要一斤米的话，长米，好，十公里是吧？杂粮米一定不可以用杂粮米，要用长米，然后熬到出米糊。杂粮米里面有筋可以出，就是这个东西要熬出筋的啊。勉强，虽然广东人他们有好的长米，但是就我们在台湾没有，就用泰国米。然后呢，你去羊肉摊，因为羊肉太贵，我们不要买羊肉，买羊骨头，就随便给我几斤羊骨头，然后你叫羊肉摊把给它打破，就让骨髓能够熬得出来。就是羊骨头啊，大腿骨是最好，但大腿骨好像有点贵，对不对？那你买肋骨，反正烂骨头都好，没有人吃骨髓更，那个脊髓更好。你就买羊骨头，买个三四斤的羊骨头，请摊子帮你锤到破。那你就那一斤的米，广东粥要用16斤的水，以容量来算的话，就是20倍的容量。所以一大碗的米加20大碗的水，而且广东粥的煲法一定是后下米先煮水，就是滚水落米，就是你要先把那个水啊煮起来。那真的要煮一锅粥很大锅、哦，你要去买那个大钢锅了。那个滚水啊，就是16斤的水煮滚的时候，把火开到最大。那在它煮滚之前呢？你那个长米你先洗好，然后就是先泡水半个钟头，洗好泡水半个钟头，然后拿筛网这些东西把水沥干。那米下锅之前呢，在里面放一瓢跟猪油。那如果你锅里面已经有羊骨头，羊骨已经够油了，你可以不放猪油，但是放点猪油比较滋补。那个一斤的米放一瓢跟猪油拌一拌，然后就要在那个水最滚的时候，那个米这样的下锅，就是让那个米哈、啊、在水里面这样的疯狂的跟着水翻滚游泳，啊，明火煲粥就是大火煲粥，没有来温的。我看那个一般我们家庭里面什么煮的所谓稀饭，我看都觉得在糟蹋米粮，因为没有煮出米筋，就是这东西完全是靠火力把那个药性提炼出来的。那如果你是用羊骨头的话啊。你就先把羊骨头丢到那个水里面煮，那羊骨头煮沸了之后，上面就有一堆烂渣渣，对不对？你可以把渣渣先捞一捞，这样粥比较漂亮。然后米泡好，米泡半个钟头水，这样子丢进滚的水里面，就让它大滚。头一个钟头就让它大滚，然后第二个钟头稍微关小一点，第三个钟头再关小一点，就是慢慢慢慢的，随着那个水位降低，你的火越来越小。那通常要熬到上面出米浆、米油跟米皮哦，至少要4个钟头，加瓦斯费会吓死你，因为真的要很大火，要让那个米尽情的游泳。那这个是现在是，那你还可以加点海盐啊，加点盐，加点猪油都可以增加药性。那以药性来讲的话，这样子。其实还有你要小心一点，因为熬到第四个钟头会很扒锅，你要拿锅铲就是时不时它去刮一刮拌一拌，不然的话底下都会焦掉哦，火要越来越小。而且四个钟头是制砂锅告成，有时候要到6个钟头，就是一锅水可以熬到只剩一点点，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广东粥。就是不是真正的广东粥，我现在只讲到药性的部分，还没讲到调味的部分。我觉得羊骨头陪着你炖到最后。那调味啊，广东人的粥，如果你要做出正统的广东味的话， 是需要还需要四样东西，就是如果是一斤米的话啊，差不多一两的红枣捏破，但是不要丢到做里面，包在布袋里面，然后除了一两捏破的红枣之外，还需要一两我们一般家常叫做大地鱼干，因为它是贴在地上的鱼，就是小比目鱼啊。那比目鱼干，大地鱼干是这样的，迪化街跟那个民生西路口交叉那个地方的民生西路上有一些干货店，你加下去闻，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给你，就是冷冻的小的那个比目鱼类的那个鱼的鱼干，那一两红枣，一两比目鱼干，然后包扎在布袋里面丢下去煮，让它鲜味能够出来，甜味能够出来，但是大家不要过到粥里面去。那粥里面呢，要再丢一两的，再丢一到三两都可以，白果，就是银杏的那个果实，丢白果，白果多少不没有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要放一两的菜市场买的那个湿的豆腐皮，豆腐皮不能多，因为多了会有豆浆味。那你湿的豆腐皮一两哈，再丢下去，其实你在煲粥的时候，你就等着看那个羊骨头跟银杏啊，跟米啊，把那个豆腐皮磨到消融殆尽，就你要煮到豆腐皮都消失化水，差不多的时候就煮好了。其实很搞纲，这个东西非常的累，可是呢，很补，这个东西很补，就是要补精哦。我跟你讲，如果有什么药可以补精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了。但是其实很多药补来补去都补不到那个地方啊。有补到肾，我要讲的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补肾的药不一定能补精，就是补肾的药，有的时候是补到脑，有的是补到骨髓，有的是补到血，你知道就不一定。但你说要补精的话，你多吃口肾，因为开食疗的方哈，如果不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让人觉得大大有效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是江湖郎中在骗人。我就觉得这样煲出来的粥，你每天早上热一碗来喝啊，每天早上热一碗喝，那一个月之内应该会看得到不一样，就是那个所谓的真正的美是由内而外的那种事情是看得到的。那个， 刚刚你讲一两 配一斤米的，对对对，配一斤米，豆腐皮不要太多啊，多了会变豆浆。不是啊，陶锅怎么容得下那么多水？那大钢锅啊。啊？你比一下大钢锅的长宽高。啊？ 有人炖 鸡汤。啊啊。对，我跟你讲，如果各位是疼惜自己的家庭主妇啊，就是女人要爱自己啊，这锅一定就粥饱了，你也不要分给你们家老公儿子吃，你就自己一个人霸着。我跟你讲，就这么大锅，你煮到最后也只剩一个礼拜的份，你知道，礼拜一吃到礼拜天就没了。那就是有一个大陆医师哈，他就给他一个，他患者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太太，然后他帮他调理身体，就叫他吃粥。结果呢，这个富太太啊，吃了一个月就跟那个医生讲说，吃了好像有好，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好。后来呢，那医生发现那个富太太家的那个女佣啊，哇，容光焕发，美不胜收。因为她煲好了之后，后面那个米皮她觉得给太太吃不好，所以说刮下来自己吃掉，然后把漂亮的粥拿给太太吃，所以这女佣吃到脱胎换骨，那这个太太没有福到。所以就是如何把它煲出啊、米油米皮，那这个丸子费是很奢的了啊、哦。可是这样子喝的话，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补到精，因为你老实说，你真的要补精补到哈、哦，你那个吃这个瘦腰的方才不会复胖。如果你那个精没有补足的话，这圈代卖你稍微用白术什么打通了，很快又虚掉了，那这样就没有用。那这个汤粥本身当然特别的补肺。就是你知道，像我们吃麻黄汤会大发汗嘛？如果这个粥你先喝一碗的话，麻黄汤根本发不动，就它会把你全身的皮毛都封得紧紧的。但刚刚讲的这个黄芪五物汤啊，它的药性也是能够走到皮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中风啊，你直接喝这个汤非常保养皮肤。就黄芪五物汤，你觉得你什么皮肤干燥啊，什么皮肤容易裂啊，容易怎么样啊，气色不好啊，你吃这个皮肤在一个礼拜就可以皮肤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能够把气补到这里来。 那如果能够加上这个补精的这个粥的话，粥疗法的话哦，那效果就可以更翻上一层。那当然，如果你我就说，如果你用这个方子运转带脉来瘦你的腰的话，那之后你就要补足这个粥，把精补足，这样才不容易复胖。那其实带脉也是可以灸的啦，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肋骨最下面这个地方是八会穴里面的藏会章门，章门的正下方到跟肚脐贴脐的这里就是带脉穴，就是胆经上的带脉穴，就先取到章门，肋骨最下缘的章门，然后再下来到跟肚脐同高就是带脉穴。可是带脉穴你说我每天狂灸一个钟头肚子会不会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真的肚子会瘦，腰椎间会瘦，但是瘦了之后不久就复胖了，因为你没有把它补住，根本上要顾好。这汤反正这里淤了，你可以补别的地方嘛，粥，因为粥的话我觉得自己煲粥哈，就因为我们台湾一般的料理摊那个猪心都做得很差，我就自己煲粥，你可以试做一次猪心粥，就是菜场买新鲜的猪心，把它片成薄片，然后加一点酱油啊、酒啊、什么葱姜啊，抓一抓，然后把那个粥，因为粥已经煮好的粥，你再用把煮热会容易焦掉，你用那个电锅好了，把粥热到整个都很烫很烫，然后把这个生的猪心抓一撮放进去和匀，然后用那个粥的热度把它烫熟，那这样就非常好吃，那。你要补肝你就放肝嘛，你要补肾就放腰子嘛，对不对？这个，那因为它本身就很补肺的，所以不用放肺了。小孩常常感冒，我建议你吃小建浓。对，常常感冒，这个常常哈、哦，你粥一下去，有时候会束住，就是粥它太补毛窍了，你身体里面如果还有邪气的话，它会把那个封在里面。放，你可以加一撮海盐，自由调味自由。那所以是一个我个人非常爱的食谱啊，就是那记得味道要好，要放红枣跟大地鱼啊。就去菊花街买，都还是会速感冒。就是你要，我一往感冒的人哈、啊，你要先一直喝小建中汤，调剂上的要求。就是我们广东人就是要用比目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只是为了味道而已。啊，就是白果跟豆腐皮跟红枣跟比目鱼干都是为了味道，就是你不放这些，我觉得不正统，就不是广东人的粥。可是跟药性没有太大关系，顶多说白果是任脉引经药，就专门把药性引入任脉，还有一点药性可以讲。但是其实还好啦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今天这样光讲，为什么听不清楚了？不，已经泡成的豆芽半斤。哎，盖得过的水，就是那半斤还蛮多的，但是反正煮到后来它会缩掉嘛，对不对？缩了之后再煮二阶水就可以少一点了。煮啊，等一下啊，排骨、山豆、黄豆芽，这样也不错。 平常家里喝汤， 高兴来讲是蛮好的。其实黄豆芽是这样，你要有一定的量，就是黄豆芽一天如果能够用到半斤之多的话，就是瘦腰又丰胸嘛。但是你不到那个半斤的量，它没有到临界值。这个药我就觉得它开的每一味药都够重，这样那个药效才漂亮。没有到这个药，没有就白术不开到这个转不动带脉的。那白术的好处是，就是我们竹啊有苍竹跟白竹。苍竹的药性比较散，比较祛湿，比较祛邪，那白竹比较能够补肠胃，比较能够转带脉，那这两个路子不一样，以后有方子要介绍的话再来说啊。那因为这个也只是，如果是男生因为是湿精的腰肥，这也是只是壮的男生如果继续的再耗弱下去的话，会变成虚劳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女劳胆的症状。劳胆的症状就是因为跟女生做到过劳的黄疸症，而且一种黑疸症，就身上的关节处的皮肤都泛黑，然后整个肚子啊都好像一兜水袋一样这样鼓出来。那个病是他的肾上腺皮质坏掉了，就是因为纵欲过度，他整个内分泌已经垮掉了。好，那个是 但是我个人也不是什么禁欲主义者啊，那些胶囊是吃那个消食繁食，这种干的，我们煮煎药就是干的，你煮汤嘛，你要煮食物的话，你用生的。咱说迪化街这种都一斤买下，然后分八包嘛，对。分了八包，八包都煮下去，我想应该可以瘦两寸吧，除非你是误把肚子肥以为是腰肥，就是从这里啊，就是后腰到这里到这里这样的，就是很明显掐得出一个救生圈。